说的真心，只不过太年轻。原来爱情就像写一首歌一样，需要灵感，感觉变淡就写不完，不能勉强。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，最后我却开不了口，我的心在颤抖。让人